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诶，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剛才我們講到這個國家集權，曾幾何時中國模式是什麼呢？就是好像黃志文所說，共產黨是一個無私的這個執政集團，然後就以推動國家發展、經濟發展、人民溫飽為這個福祉等等。上述是廣告嚟嘅， 純屬廣告。 係啦，共產黨嘅廣告嚟嘅，不過冇錢收。實際上係咩咧？實際上就係話四小龍嘅模式。 嗯。 南韓嘅朴正熙，台灣嘅蔣經國，新加坡嘅李光耀，包括殖民地嘅香港。雖然大陸唔承認，香港喺歷史上事實係一個殖民地。再講一次，係英國主權下邊嘅一個殖民地，係屬於大英帝國嘅 Commonwealth， 我哋叫做英聯邦。好啦， 冇得更改你發生。 你無論你講乜嘢都好，你楊潤雄都呢個歷史嚟嘅，亦都係我哋呢代人嘅記憶嚟嘅。你諗下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推動經濟發展，第一，因為你有個地緣政治啦，呢樣嘢中國人從來都唔提。我頭先講點解美國會將嗰個電腦生產嘅技術轉移嚟亞洲，轉移嚟呢啲蔣經國下邊嘅台灣。或者是獨裁政權下面的南韓，如果沒有美國佬在後面，李光耀的經濟奇蹟、新加坡奇蹟會不會存在？你想想印支半島當時是烽火連天，越南、泰國全部差不多捲入去印支半島的戰爭，就算泰國沒有參戰到，是整個後勤基地來的美軍的，即是在印支半島的戰爭裡面，整個地緣政治是什麼呢？是要圍堵中國，所以這些國家才可以得到美國的技術轉移。好啦，而家你就曾經何時？你以為加入咗世貿之後，你就擺脱咗個圍堵？你以為嗰樣嘢，你就可以繼續咩咧？佢利用嗰個機會，佢冇去發展到自己真正嘅實力嘅。 係， 佢攞去賺快錢啊！佢利用朱鎔基入咗去 WTO 嗰十幾年啊，係變咗今日嘅強國人，再將啲錢投資落去炒地產、炒股票，其實就係香港人嗰條水。我話俾你聽，你問我教壞佢哋咧，香港人有份嘅。其實 走捷徑， 你就係 賺快錢， 田北種到巨嘢咯 ，high tech high high 嘢，撈 tech 撈嘢咯，好出名啊！佢呢句嘢 最短嘅時間揾到最多嘅錢，就覺得係一個即係 錯過咗個時機。 金科玉律， 大佬，你嗰樣嘢我就話，包括日本嘅製造業，喂。由二次大戰之後一個廢墟，重新再起翻。大佬，人哋有基礎喺度。我想問一下，1949年之後，中國最強大嘅工業基礎，其實係日本人建立嘅滿洲國。如果你喺滿洲國嘅工業技術裏邊去進行你嘅提升，你嘅煉鋼技術，10年、20年咁樣做，你一定會追得上呢個日本、韓國，而唔係去搞土法煉鋼，整個土高爐嚟真係呃 Q 人，然後全民喺度發癲。你想想现在的中国和土法炼钢的中国有什么分别呢？ 没分别了。 你五毛入来我都是这么讲的。是不是你自己涉高枕头想想。 因为如果不是就不会出名是山寨 A4 这些是文明世界嘛。 是基本上真的没分别。因为包括了除了你做事的方法之外就是你是没有想过认真地 comply with 那个世贸。你完全没有。 从来没有开放过中国自己的服务业的市场。美國佬嘈咗咁耐，佢就係好迂迴設立好多關卡，唔好話美國佬啦，香港 CIPA 咧，梁振英大羅大鼓話自己功勞，係咪？到而家有幾多香港嘅好簡單，淨係電影啊？可唔可以直接入廣東省？唔得啦， 所以你咪而家露曬底啦！你而家去到而家，習近平我又當唔入尾數都好。即是说你过去开放改革又加入世贸诸如此类，你现在基本上是好像你所说，你错过了过去十几年里面你本来可以真的跟这个世界接轨，你错过了，现在你基本上 你的中國模式是露了底，由中興事件你已經看到你是露了底。 喂，很簡單，溫州動車事件追撞跟住就就地掩埋，跟住佢就話自己嘅嗰個高鐵技術可以出口俾日本添，你信唔信啊？咁嘅態度去處理一個咁大嘅意外，你信唔信啊？然後跟住香港嗰個出軌就話叫做車輪離開路軌事件，然後跟住嗰個防波堤佢就話嗰個係設計，你識條鐵咩咁樣？ 最慘就係制度上面佢嘅繼續鼓勵呢類，因為缺乏誠信同埋咧唔係專精喺個專業上邊嘅。嘅技術水平提升，仲有獎勵添啊！溫州動車事件嗰個生產商其實係攞到，繼續係 攞到香港嘅合約， 仲連香港嘅 啱啱又攞到啊！係啊， 佢哋咪唔會點會有誘因係去繼續去即係去改善啊，或者係甚至乎透過喺市場上邊銷聲匿跡去即係做一種嘅提升，令嗰啲人見到有啲要市場先要誘因，佢先可以繼續去發展啫嘛。 點解佢會攞到咧？嗱，呢個唔會發生喺英國。統治香港的時期的，如果你是出現啲咁嘅事咧，你已經 blacklist 咗。 係啊， 但係點解呢啲完全冇 punishment， 仲可以繼續攞 project 嚟做咧？ 唔單止係咁，你睇埋嗰啲擺到明係山寨，擺到明係抄襲，擺到明係呢個嘅 A 貨嗰啲點樣啊？去抄人哋外國嗰啲品牌，跟住喺翻大陸裏邊咧，係告翻人哋，利用現有法規保護主義咁樣告翻人哋之後，仲喂直情係 告啊， 係制度上邊去推動佢哋呢種繼續嘅不誠信啊！直情 呢個新柏林啊，呢個巴林變咗新柏林， 擺到明咧係抄人啊！擺到明 高刀神都係 人都俾人告啊！而家 抵佢死， 所以好多人問我哋點解講到中興事件咁興高采烈，係咪幸災樂禍？我覺得唔係，我再講。曾几何时，八十年代中国第一次重返奥运，嗰阵时我读紧书，仲系喺大学里边睇中国女排，洛杉矶奥运对美国女排，系嘛？郎平嗰阵时， 我睇乒乓波，李富 系真心因为中国赢而欢呼，因为你系靠实力取胜。你而家中国模式俾人睇到嘅，唔系话因为你扑街我哋开心，而系因为我哋拥护嘅核心价值系唔认同呢一套啊嘛， 唔系 系冇诚信，山寨。然后吹水，然后咧就喺度自傲自大，然后咧就睇唔起人， 净系用个量啊，净系用个产量，因为你个基本数量系大，跟住咧就去凶人哋，但系喺个技术水平上面咧系远远落后。今次事件就揭示咗个真相。 你唔好话呢啲咁嘅手机晶片呢啲咁嘅科技嘢 ，even 就算一个相机，你做出 Nikon 相机咁嘅水平，你先好讲啦，制造业大哥。大佬日本仔啊，喺八十年代啊，嗰個相機製造業已經領先啦，已經係。 同埋唔係淨係技術添啦，唔係淨係工藝添，係連原創都係完全冇。 冇。 你睇下，你睇下啲 出偷人哋嘢。 iPhone 呢個平板電腦，呢個 iPad 或者日本嘅有嘅 Walkman， 你睇睇呢啲。每是影响到或者是提升人类社会的生活水平的一些的消费物品或者是科技的研发的话，你讲一件出来。 有我们四大发明蛇斋饼粽粥粉面饭。 科技的话讲透过创意的大佬。那些是贿赂来 的。这个就是我就是说牵涉到我们怎样回望我们自己的即中国历史民族文化。如果我们固步自封仍然是一种大汉族的心态，觉得自己是叻晒的话，这个冇前途嘅，其实我觉得整个民族都冇前途。如果你唔能够将中国人嘅开放追求好似唐朝嘅中国人嗰种嘅对多元文化嘅开放，李白点嚟啫？喂大佬，高力士帮佢俾个背脊佢喺度写磨墨㗎嘛，帮佢写诗㗎嘛喺度。喂，如果今日習近平整條骨爾吉斯嘅鬼佬嚟，話識作詩，仲要叫阿彭嫲嫲俾個背脊佢嚟喺度晾住喺度，要晾住佢只腳嘅話，鬧就斬頭啦，係嘛？所以你睇到成個日本人可以喺唐朝做官，日本嘅遣唐使可以唐朝 容許佢 可以考科舉，然後做官， 個包容程度好高。 成個長安就係一個國際城市，你睇今日北京係咪啊？ 嗯。 喂，大佬，佢嘅國際化程度都追唔到香港啊！ 嗯、 全個中國境內啊，最國際化嘅城市其實都係香港，仲係香港。但係正正佢而家就要攣到香港，同內地嘅城市一模一樣。 而家調翻轉啦，咪以不文明、以低文明為榮啊， 以低端為榮，就唔係將香港嘅優勢再發揮， 就唔係自我提升。 咁啊！而家淨係否定你香港嗰制添， 否定，直情係話你忘記初衷，係你哋數典忘宗。將個責任懟曬落你度啊嘛！而家 將嗰個政治審查又帶落嚟香港，包括咗頭先我哋所講嗰個陳碧華，唔單止淨係講我哋知，佢仲話 在歷史書裡面說1949年這個共產黨這個叫當政之後呢，就很多人下來香港了，他認為這個因果關係是不應該寫出來的。這個因果關係不應該寫出來， 我覺得應該下一步就跟大陸看齊，叫做赴港就業。1972年大量的中國移民赴港就業， 不是逃難的， 不是沒得吃， 不是被秦， 不是文革，是因為來香港就業而已， 貢獻嘛， 對啦，就造就了香港的工業繁榮。 喂，你這個你怎麼都說不通，因為在歷史課程當中是經常都是講因果的，都是會追求一件事的發生的那個的原因在哪裡的嘛，歷史是這樣讀法的嘛，你怎麼會覺得1949年中共攞咗政權之後，好多人落嚟香好多人又咁樣落嚟香港，係唔可以寫一個等，即係一個因果關係。 即係等於咁咯，呢位陳嘅課程發展主任，你阿爸阿媽結咗婚之後有咗你，兩個之後可能冇因果關係，兩件事可以平排論述嘅。 我突然之間出現喺呢個世上，同阿爸阿媽冇乜關係。 係啦，陳生陳太結咗婚之後，跟住就冇耐就有咗陳小姐啦，咁樣。咁就陳小姐咧就冇因果關係嘅。 你將香港係咪變成一個反智社會？ 係啊，反智咯，多球魚咯， 完全反智社會嚟嘅。你而家依個咁嘅課程嗰個嘅，即係嗰個政治監控咧，個問題唔淨係政治監控啊， 低 B 啊，係， 係你低 B 啊，你將我成個香港人咧嗰個即係變成一個低 B 民族啊。 嗱，夠僵你就徹底否定呢個大屠港不存在，咁你就真係好似否定南京大屠殺一樣啦，咁你就勁啦，你又唔係喎，你又低 B 喎，即係話中國南方就可以喺中國嘅境外喎，咁樣係咁都諗得出嘅喎，即係呢種就係文字獄嗰種酷吏啊，話俾你聽嗰種心態，攞個放大鏡去睇下你，逐個逐個字喺度睇，然後咧就設想咗十個情況、20個情況，會唔會構成呢個政治嘅不正確？好啦，跟住呢個楊潤同呢條咁嘅蛋散就話呢叫專業評審， 專業。 即係呢啲可恥，我話俾你聽。所以因為你自己嘅細路送去國際學校讀書，然後你就用呢種方式嚟折磨香港嘅主流學校嘅細路，呢啲人係可恥嘅，我覺得係。如果你咁愛國，我成日都講嘅，身體係最誠實嘅，即刻攞個 iPhone 出嚟卜爆佢啦。 係，應該唔好 iPhone， 唔好著西服。 唔係啦，你嗰個《環球時報》嗰個胡錫進，自己攞 iPhone upload， 叫人用中興嘅手機，咁都得嘅喎。 支持國產咁樣， 係咪？反日就唔反蒼井空。 所以呢啲嘅意識形態灌輸、長官意志由上而下嘅政治打壓， 冇得改變， 所以就唔會造就阿徐少華講嗰種嘅氛圍、嗰種嘅文化背景，令到你嘅創意產業係做得好。 所以 根本創意就係被扼殺啦嘛，人就喺度等待長官意志下旨，咁啊先至知道點樣去行。 你做美國嘅外判商得，但係去到一個地步，南韓、台灣，佢做咗外判商20年之後，佢掌握咗個生產嘅竅門。他就開始做自己的事了，所以有三星的手機，有 LG。 我真的不是說樣樣東西的反政治，但是南韓之所以有一個這樣的經濟奇蹟， 你看逆權公民、民主化， 是跟他那個政治制度、民主化有關，是不是你那些創意怎麼來的？你個你 寒風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寒風？ 我們看著他崛起的， 是啊， 不是大長今開始嗎？ 你如果好似以前咁樣， 十幾年啊嘛， 佢哋嗰娛樂文化嗰個培訓嗰、那個訓練都係好好嚴格嘅，係嚇。 南韓嘅經濟起飛係絕對同個政治制度有關，因為政治制度唔係一個純政治嘅嘢，而係涉及到創意，涉及到人嗰個嘅即係覺得對依個社會有希望，自己可以有機會有一日當家作主，依啲所有嘢都會影響成個經濟發展。 同埋好簡單。 最重要的動力， 韓國近呢十幾年嚟嗰個崛起咧，佢係知道我再靠 OEM 走去幫 Nike 啊，幫 Adidas 做帽啊，做波鞋咧係冇前途嘅。所以佢提出文化創新，就係咩咧？靠成個國家嘅形象帶動佢嘅產品，所以有李英愛，有呢啲全資然，然後後邊有韓國嘅化妝品嘅產業，有佢電視電影製造業，有佢嘅旅遊產業，係咪？每一套電影都係香港人旅遊嘅景點，嗰啲地方，其實佢成個係一個行銷嘅策略，係咁樣用創意帶動後邊嘅工業生產，然後走向全球啊嘛，連呢、這個嗰、那個 Gangnam Style 其實都係一個創意行銷嚟嘅。就是將整個韓國變成很酷的文化，很有型，好像日本仔以前那樣。好了，他慢慢取代日本仔。你想學韓國你都學不到。你大佬，你所有東西審查，連香港曾幾何時 全世界知名的創意文化都被你扼殺、 啊、 其實是被共產黨扼殺的。 香港社會變得越來越保守， 越來越反智。 97年到現 在 TVB 越來越反智。我想問一下，你看韓國的電視劇、日本電視劇、台灣電視劇、 Netflix、 HBO、現在哪一套電視劇不是以 knowledge base 的、知識為本的、是嗎？你看 TVB 那些、我不知道，我成都唔知幾多年冇睇過 TVB 嘅劇集， 拍咁耐都係俾即係唔係 仲係要燒嘢食， 講下燒啦，係啊！ 我所以我同意阿成龍所講嘅，唔會再有香港電影 啦，係因為俾共產黨碾死啊嘛， 死咗啦！ 你 連再有香港電影 進入粵語嘅市場啊，你都要思想嚴格、思想控制啊嘛，而家仲要伸到落嚟香港嘅課程。嗰、那個嘅中史科課程，同埋嗰個教科書嘅審查，就係連香港人本來有嘅自由同埋創意都扼殺埋。咁你必死噶啦，一定都唔使諗啊！因為香港本來係最前衞、企得最前嘅城市嚟噶嘛，就係等於美國嘅紐約，最好嘅藝術家、最好嘅創意集中喺紐約。而家佢連你都碾死埋。 即係本來咧，保留香港一國兩制，真係 呢個咪鄧小平嘅初衷咯。 本來初衷係最合符合中國嗰個利益㗎。係最符，即係依個係純粹係一種嘅叫理性論述，但係當然中國政治就不是理性嘅、啊，即係等於話所謂有邏輯同埋中國邏輯兩種邏輯。嗰時如果我哋選曾俊華作為我哋嘅特首嘅時候，保持香港成為一個喺有即係、成為中國嘅一個真係特區，其實對於中國發展任何無論係嘅所謂金融啊、高科技啊各方面。是最佳的一着，保留香港本色， 真正的貢獻是香港自己本身的相對制度的優勢。 畫其實的意思是很對的，是背離了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設計、其實是張曉明、王志文甚至是習近平這班人嘛、如果不是他怎會是利用香港這一制，不是只是說等他追上來，而是帶動中國那個經濟發展、走向全世界。曾幾何時，我哋相信香港模式先至係中國嘅未來，唔係中國模式，係香港模式先至係中國未來。而家你就用中國嘅模式嚟去貶低香港模式，甚至係咩咧？係屈香港人去背離一國兩制嘅初衷，唔係淨係喺政治嘅，其實一國兩制嘅初衷。而因為鄧小平承認香港是先進，如果唔係點會話喺內地做多幾多個香港？ 仲有啊，嗰時基本法係有香港個普選嗰個嘅。个 root 喺度， 有个 root 喺度，系你走数嘛？而家 你而家走数嘛？一走再走嘛？咁所以边个违反初衷？ 唔系，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警号。如果佢唔再醒，仲系用民族主义去回应呢个中美贸易战咧，话俾你听，中国制造业嘅衰落系必然嘅。呢、这个唔系净系手机嘅晶片芯片嘅问题，而系包括成个制造业已经迈向自动化、迈向知识化、科技化，包括做成衣都系。你仲係靠抄襲、靠淘寶呢啲咁嘅嘢，你就以為支付寶好似雷鼎明呢啲咁嘅傻雞嚟嘅，真係 因為叫雞， 叫雞都可以 係啊！用支付寶去叫雞，就等於中國嘅科技先進。大佬，而家拉佢出嚟講下呢個中興事件啦、 啊，冇出個聲啊！佢一句都冇啊！係 敢出咩？所以就話呢班咁嘅愛國賊係咪？我哋鬧佢。實際上其實話俾佢聽，嗰條路係絕路嚟嘅。 我哋一定係批評你，佢先係愛國噶嘛。 如果你都嚟做咩啫？ 係，即係我喂，我哋頭先所講嘅所有嘢，其實先符合中國利益噶嘛。 你要認識解決個問題，首先你要噏得出係咩問題，同埋提出批評噶嘛。 你擦鞋文化係永遠即係間公司，如果你俾個擦鞋文化 overwhelm 咗成間公司嘅文化嘅時候，你間公司係一定沒落噶嘛。咁簡單。 好簡單，你連嗰啲咁低 B 嘅擦鞋仔你都聽，所以李鋭講得啱嘅話，習近平得小學程度嘛，即係毛澤東以前嘅秘書啊，即係又泄露另一個國家機密，咁你都 buy 嘅，即係你可想而知，你只會助長到一班更低 B 嘅人去執掌個政權。咁你諗下啦，以前你曾幾何時，香港嘅金融市場係中國金融改革嘅，而家調翻轉頭，仲要搞同股不同權。你又冇人哋美國嗰種對小股民嘅保障，嗰、那個集體訴訟嘅保障，然後你就走去搞，就為咗去令到呢啲所謂嘅大陸嘅大媽撒嚟香港上市，不惜摧毀自己香港股票市場嘅監管，呢啲咪就係向後退咯，係咪？傳媒你睇下，我哋十九世紀已經係亞洲嘅傳媒中心嚟嘅，當時嘅南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好蓬勃， 就係一個。百幾年歷史的英文報紙毀在馬雲手上，走去屈阿桂文海，你記不記得？即係播嗰個做嗰個訪問啊， 仲有嗰个咩啊？赵咩啊？一个维权嘅律师嘅律师楼嘅职员，姓赵嗰个女仔，刊登呢啲咁样嘅刑罪访问。好啦，而家有个外国嘅瑞典人，而家维权啦，喺外国就话要美国要求美国制裁晒所有呢啲参与电视胁迫刑罪。 哦 嘅共黨嘅傳媒， 嗯， 唔係淨係共黨傳媒，包括埋香港， 香港、 南華早報咧， 嗯， 有參與其中， 有冇參與其中？佢將嗰啲所謂獨家訪問，人哋認罪嘅獨家訪問攞出嚟啊？ 嗯， 有冇啊？ 嗯， 喂，再落去唔係淨係香港法案焦土啊？你知唔知美國對付俄羅斯嘅官員係點啊？唔可以入境。取消凍結佢哋美國嘅資產，佢哋親朋戚友唔可以入境。 嗯、 即係話，如果再繼續咁樣搞香港，張曉明、黃志文佢哋嘅親朋戚友，包括佢哋本人，唔可以入境美國。 嗯， 咁你就大鑊啦， 斷佢哋嘅後路。 只不過冇人做呢個 petition 啫嘛，而家。 嗯， 就係話你佢而家就準備去搞咩？就係、是、話處理新疆問題嘅官員。 嗯 嗯， 就用呢個方法對付佢哋。 嗯。 即是说好像俄罗斯那样。 好猛烈的这一招。 是啊，这一招很猛烈的，因为俄罗斯打这个克里米亚嘛。 嗯。 那时候美国佬就是将 ban 了那些有份参与的官员。 嗯。 嗱，好毒的，这个中毒的中兴，我告诉你。即是说处理港澳事务的官员如果被禁止入境美国。甚至他屋企人。咁多人喺加拿大， 搞佢哋加山人， 走佬都走唔到。 咁多人系啊， 想走佬都走。 嗱，呢个系要害嚟噶，其实 佢哋做官就要预留后路，谂住 大家睇少嗰个瑞典人，嗰个瑞典人就系被逼电视认罪咗过嚟噶啦。 嗯， 公安夹硬夹咗个女朋友，系 NGO 做嘅。而家人哋就覆桌啦，离开咗中国之后咧，就做紧呢个 campaign 咧，就系要制裁中共嘅共产党嘅官员。你問我再搞落去，除咗貿易戰之外，就到呢啲咁嘅嘢啦。 哇！呢招堅喎，呢招。 嗱，到時就唔好話我哋幸災樂禍，我真係唔想。 我哋話咗俾你知。 我哋話俾你聽噶啦。 如果監聽緊嘅五毛，你同主子去交代下。 我真係唔想呢個張曉明、黃志文去唔到美國。 請大家遵守呢個國際上面嘅遊戲規則。 係咪你應承咗聯合聲明係一個喺國聯合國備案嘅條款，兩國之間所簽署嘅協議？呢、這個唔係歷史文獻，再講一次。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个系国际协议，唔系话你可以闩埋门打仔。总之去到一个地步，所谓焦土其实唔系掟砖，亦都唔系话要射落海。焦土嘅话就系当香港人自己去发动去要求美国制裁香港嗰阵时咧，就系焦土啦。 嗯， 嗰一下就系包括要求美国去惩处嗰啲负责香港事务嘅官员，得唔得咧？有冇咁嘅影响力嘅人咧喺美国政坛有？只不过他们做不做的、 嗯、 所以他们要拉拢民主党、 哦、 你明白的中美关系越紧张 有心意 一早已经说了民主党越吃香由李柱铭年代 MFN 开始即是游说美国比最为国代、 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说今年之内一定访京、 嗯、 做定饮衫就可以了是吧不要紧访京都可以去不过是提出香港人的要求。 嗯、 中联办都可以入不紧要我觉得。入到去提出香港人的要求。 嗯、 要求中联办的官员解释还有、回应香港人。你要记住你是代表香港人入去不是代表你自己入去。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我觉得。 嗯、 好了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有没有过四千啊今集。好像。啊 ?382。 哎呀 接近接近。 真的过不到啊。本来我答应承咗话过四千做四个钟嘅， 又嚟 3902喎，头先冰呢话俾我听3902。 佢哋如果即刻每人开多个 device 就冲上去噶啦， 唔紧要唔紧要， 每人开多个 device 就冲上去噶啦。 吓、哎、呀，咁啊下次再努力啦。咁啊呢个我哋今日脚头好啊，可能系嘛？咁你下次就画多另外一张画上去， okay. 可能就会冲上去8000添，可能 8000 系嘛？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是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的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的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00，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